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驼金龙一挥手，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，嘎嘣，把大锁打掉，铁门拉开，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，左一卷右一卷放在桌上。朱深就注意看着，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，就见驼金龙把黄绫子展开，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，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呢，把这阵图就铺在桌上，四个犄角压好了，驼金龙指指点点，在这交给沙克亮。看见没看见？这是金龙交尾阵的全图。想当初我爹四宝大将驼驼太师，用了40几年的心血，把它研制而成，把所有阵里的精华都记住到这个阵里了。这是水阵，你看这水源是从这儿来的，这是火阵，这是车工阵，这是铁甲连环马，这是消息，这是埋伏。按着图在这交给沙克亮，朱深干着急呀，心说话，既然沙克亮取得信任，他平安无事，这就好办了。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里呢？然后再探听徐芳的下落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他在这着急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着火了！两个蛋着火了！”朱深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，抬头一看，就见窗户整个着起来，照的里外锃明刷亮。四宝将驼金龙一看这窗户怎么着了，冷不丁一抬头，不知道是谁对着驼金龙的面门就打进了一镖，啪！驼金龙不愧是有名的上将，要换个别人那是非打上不可。四宝将见势不好，赶紧使了个大哈腰，嗨，往下一俯身，躲到桌子底下去。这一镖正好钉到墙角，没打着人，把在座的沙克亮也吓傻了，心里说话，这是谁呀？大概明营派人破阵。哎呀，糟糕，我把阵图没拿到手，没给你们通风报信儿，你们派人干什么？这不捅马蜂窝吗？可就在这一刹那，噗，屋里的灯光熄灭，有一条黑影快似狸猫窜在桌上，蹭一伸手把阵图给拿走了。 沙克明没看清楚，连外面的朱深也没看清楚。朱深心里就一动，这谁呀？好快的身法呀！就当我没注意吧，都没看清他的武功。这个人急如闪电一般，把阵图给拿走了。这要是我们的人好办，这要外人可就坏。朱深心里都着急，打电不鸣声，在后头就追。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出了金龙交尾阵。朱深不舍在后的紧脸，站住，你给我站住。前面有一片树林，这人进了树林，等朱深再追进去，一看那人在树根底下蹲着，过去一把把他衣服给他抓住，站住，问你是个谁，谁让你进的阵，快把阵图给我。这一抓不要紧，这人这才说话，慢点慢点，把我掐死了。朱深仔细一看，正是小矬子徐芳。哎呀，这个把子闹愣了，徐将军是你？ 是我，不是我是谁？ 刚才盗阵图的是你？ 胡说，我有那能耐吗？ 哦，不是你，那你怎么跑这儿蹲着来了？ 我也不知道。 把朱深闹糊涂了，仔细一问，徐芳这才说，皇上命我探阵，我这人呢一点能力都没有，到了第三道阵门就掉在陷坑里去了，被人家生擒活拿，脸上蒙块黑布。徐芳说，我认为是非死不可了，哪知道压了一天的光景，突然门一响，援兵倒地，有个人把我给救了。这人让我出大阵，上树林这待着，蹲在树底下别言语，一会儿来接我来。我还认为是你呢，闹了半天你也不清楚。朱深一拍大腿，可不是吗？不是我。 不是你是谁？ 哎呀，把朱永杰急得当时这汗就冒出来了。正在这么说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。朱深，你在那愣着什么呢？朱深一听声音非常熟悉，甩脸一看，哎呦，谁呀？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景玄真人罗老道。一看罗道爷也穿着一身夜行衣，背后背着拂尘。朱深喜出望外呀，恩师您在哪儿来？跪倒磕头。老道用手点着他，孩儿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呀，自从你下了普陀山，为师我就放心不下，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跟随于你，我看看你的人品如何，你做事怎么样，如果你有苟且之事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要你的狗命。罢了，当你出世以来所作所为还都不错，听说这次皇上派你探阵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，就凭你的能耐能把阵图拿到手里吗？好小子，要不是为师暗中保护，把阵图事先得过来，恐怕你出不了金龙交尾阵。朱深大喜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闹了半天老师暗中保护自己，心里觉着热乎乎的，跟徐芳都在这行礼， 诸神就问师父，这一说阵图在您手里头可不是吗？我给了四宝将托金龙一镖，那火也是我点着的，阵图在我这儿呢。老道说着伸手往背后一摸，打算拿金龙交尾阵的阵图，不摸便罢，这一摸当时就傻眼了。为什么？阵图是踪迹不见，那么大的景轩真人罗道爷汗珠子比黄灯粒还大，滴滴答答下来了，心说怪呀，我就把他背到身边背后怎么没了？难道叫哪块碰一下掉地下了？不能啊，掉地下我能听见。这徐芳那嘴有多损，这小矬子才不是东西，眼珠一转，嘿嘿嘿嘿嘿，我道爷，您看您呐，那么高的身份，刚才把徒弟训得个紫茄子色，我认为道爷你有多大能耐呢？闹了半天您跟你徒弟也差不多少，真叫我可发一笑，嘻嘻，这一笑比夜猫子叫还难听。罗道爷实在挂不住了，无量法，眼望树林他喊了一声，哪位朋友，谁跟我开玩笑？你要是朋友你露个面，你要是冤家你别露面。我八十来岁的人了，可别叫我嘴里说出难听的话来。谁拿了我的图？来的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大家熟悉的人物，老英雄北侠唐云，也就是徐芳他老师。这老头一生诙谐，最爱闹着玩，跟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至交。他单手举着阵图这一露面，罗道爷这心才放下。无良婆，你个老矬贼呀，刨出你别人干不了这损事儿。唐云也笑了，老弟老兄开个玩笑，我怕你把阵图丢了，替你保管。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这二老二少就回到明营。朱元璋一听说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，亲自亮队迎接。等到了里边，朱深就把探阵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把阵图往上一线，朱元璋大喜，这回可妥了，有了阵图打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打这么以后，朱元璋按着阵图分兵派将，加紧练习，准备破阵之物。明营众将人人擦拳魔掌，咬牙切齿，要跟元人决一雌雄啊。就破阵，朱元璋出动了50万精兵，在燕县300余里与元人就展开激战，没有3天的功夫把大阵攻破。元人一看站脚不住啊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四宝将托金龙，大殿下虎牙开了个紧急会议。胡尔卡金又跺脚又晃头，完喽完喽完喽，哎呦，全完了，本王我不走，在黄河边上非跟朱元璋决一雌雄。托金龙就劝他， 大王千岁，您这是何必？北六省幅员辽阔，城镇也不少，我们选择一个好地点，缓过气儿来，仍然跟他可以决一死战，你何必非败中求生呢？现在军心涣散，兵无斗志，这仗是打不了了，咱们赶紧逃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最后把胡尔卡金圈的心火了，准备战船，援兵就退过黄河。在退的这一天可太惨了，人多船少啊，比如说一只船能装100人，就得上去300人，往往这只船就翻了个，不少援兵死于河底，有的腿快的闯上去了，有的腿慢的上不去，自相残杀，上了船的人就往下推那后上来的，三折腾两折腾船也翻个了，就这样援兵也死伤了50000余众。霍尔卡金望着熊熊的大火，瞅着双龙山，咬牙切齿，用手点指，朱元璋、徐达，你们等着我的，将来我搬来救兵非报仇不可。他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一只大木船，这才逃过黄河的北岸。朱元璋乘胜追击，民兵50万分9路渡过黄河，宰号的咬住援兵不放，一口气把元人追出来600多里，前面来到一座官寨，名叫燕庆关，元人都进了城了。这块有一员大将，人送外号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，叫邱彦臣，他有4个儿子，号称邱家五虎，手下有30000精兵。邱彦臣打了几次冲锋，把民兵给顶住，这才把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给救了。毕竟现在是兵力单薄呀，胡尔卡金一筹莫展，赶紧给元顺帝上了一份紧急的表彰，要求朝廷速派援兵，把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。800里紧急的折报到了北地燕京，落到元顺帝的龙书案上。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，他跟那隋炀帝杨广好像哥俩一样，特别的荒淫，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不管政务，朝里的事儿都交给宠臣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。这个萨敦结党营私，悬秤卖官，把元朝搞了个一塌糊涂。就是这样，元顺帝对他还十分宠信。但是最近几天，不好的消息像雪片一样到了燕京，元顺帝在后宫也眯不住了，拿过一份看看，他摇摇头，拿过一份的瞅瞅，跺跺脚，最后把胡尔卡金搬兵的折报拿过来看完了，他也傻眼了，哎呀，如此说来，孤江山难保啊！把宠臣萨敦给找来了，让萨敦看看这事儿怎么办。萨敦看完了，躬身施礼：“陛下，不用着急， 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吞。你别看朱元璋打过黄河，一时半时到不了咱北地燕京，咱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呢。您把这事交给微臣，准保能把朱元璋杀退。爱卿那可全都委托给你了。陛下，不过臣有个要求，我是一文官，但是呢我也想领兵带队暴打天敌，到燕庆关跟朱元璋大战，但是我手中无有兵权，您看怎么办？爱卿，你愿意去，我封你二路兵马大元帅，节制各路大兵，你说了算就得了。萨顿说，不然，我怕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、四宝将托金龙不服我怎么办？有不服者斩。元顺帝说完，把佩剑摘下来就赐给萨顿，这就等于皇上把权力给了萨顿了。您说这个奸臣呢、他这玩意儿就吃香，就元人都恨萨顿，就元顺帝瞅得顺眼，言听计从啊。不但他执掌政权，这阵又掌握了兵权。这萨顿撇着嘴，扒着胸头，胸前挂上二路元帅印，回到相府。他有俩儿子，一个叫萨龙，一个叫萨凤。这萨龙今年40多岁，现在官拜武成兵马司，这小子有点道道，晚上没人就偷着问他爹，我您怎么讨这个旨啊，这可太危险了，四宝大将托金龙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，大殿下虎牙都打败了，我爹您讨这么一道旨意，这不等于自己送死吗？萨顿一听，手捻须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儿啊，你还是不学短练呐、你懂得什么？萨顿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这才跟他儿子说心腹话：儿啊，你没看出来，元朝的江山完了。爹，真能这样？完了，托金龙都挡不住朱元璋，谁能挡得住？从燕庆关奔燕京，我们要兵无兵，要将少将，划了的一块也不到50000人马，能挡住朱元璋吗？你再从头数数，能打仗的战将还有几个？如此看来，元朝气数已尽，非要改朝换代不可呀！这江山非叫朱元璋取代了。爹，那你怎么还去呢？哎，这就是你短练之处，为父自有安排。元朝不行了，咱就保明朝，现在正是讨好朱元璋的时候，你我父子赶奔前敌，接管了兵权，跟朱元璋讨价还价。孩儿啊，但不知对此事怎样决断？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，